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、 小江湖的令狐大侠带着红颜知己莹莹独步武林，再无一个对手。这天来到马路之上，不好！